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抗日英雄王二小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还是众多小英雄的群体形象？ 所以说这个形象，他既不是山东的，也不是陕北的啊，也可能不是河南的，不是辽西的，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好孩子。 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 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 揭开尘封的旧事，闻听历史与回忆，欢迎收听旧闻节目《往事》。 第55集，主持登基大典的自然是李善长与刘伯温。在没有定主持大事之前，李善长一直放不下心来。凭借着多年的经验，他深知朱元璋更加信任自己，与刘伯温则有些距离。但是朱元璋这个人啊，变化太快，今天要被他杀头的人，很可能由于某种原因明天又得到重用。更何况刘伯温在一些文士名人之中享有崇高的威望，近来把许多事做得非常出色，如今要建立一个崭新的国家，需要这样的人才。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里，仰慕刘伯温名气前来投靠的文人隐士有好大一批，这使朱元璋非常的开心，也令李善长多出了一些担忧。好在最后还是选定李善长做开国大典的大使。李善长吁了口气，同时在心里对自己说，今后一定要想方设法除去刘伯温这个竞争对手。李善长既为开国大典的大使，应天府里的横幅自然由他亲笔书写。想了整整一夜，第二天一大早起来，李善长亲笔书写了天下归心，皇帝万岁8个大字，让人刺绣在红绸上，作为登基大典的口号。而刘伯温则是忙着一些礼仪上的训练安排，已经是整整两夜都不合眼了。这两天朱元璋倒是显得十分清闲，只需要花些力气考虑人事上的安排。这事情在他进金陵的第一天便开始考虑，到刘伯温告诉他登基的良辰吉日时，他把这个问题已经考虑得非常清楚。皇后非马秀英莫属，这不但因为马秀英是自己的结发妻子，跟随自己南征北战吃了不少苦头，更主要的是朱元璋相信马秀英的品德善良能包容，一个女人有这两条已经足以抹一天下了，何况她还富有很高的智慧与自我牺牲的精神，这是一个能促成男人成功的女人。朱元璋虽然知识一般，但是洞察力极强，从他早年选择妻子的事情就表现出非凡的洞察能力。当他回忆起自己怎么就能当上这皇帝的原因时，很快发现他之所以能从一个叫花子般的和尚坐到皇帝这个位子上去，那是由许许多多的原因促成的。 其中娶了马秀英也是原因之一。不能说娶了马秀英他朱元璋就能做皇帝，但是能做皇帝与娶到马秀英这样善良能包容富有智慧而又具有牺牲精神的女人确实是分不开的。朱元璋从心里感谢马秀英，而从另一个方面讲，朱元璋非常爱他的儿女们，特别爱他与马秀英在患难时所生养的朱标。多年的征战，朱标受了不少苦，而且人人都说他酷像朱元璋，这使朱元璋非常的开心，他一定要立朱标为皇太子，这是作为父亲送给儿子的一份最重要的礼物。只有给朱标这份礼物，他才感到对得起这位在他艰难时出生的跟他受了不少苦的儿子。选定了皇后太子，朱元璋也不用考虑，就定了郭丽儿为贵妃。郭丽儿给他的快乐实在是太多了，这么些年来朱元璋尽管接触了不少女人，但是没有一个能像郭丽儿那样让他牵挂终生难以忘怀。郭丽儿似乎就是一个快乐，她单纯朴纯无华，没有什么奢求，她似乎是上天特意给朱元璋安排的，因为她对朱元璋除了付出从来没提什么要求，这实在是太难得了。圈定了皇后太子与贵妃，后宫其余的人选朱元璋授权给皇后和贵妃一起圈定，但是他心里清楚啊，结果是皇后说了算，贵妃插不上嘴，也不会去插嘴的。至于中央领导人的圈定，朱元璋派人悄悄地请来了朱生。在朱元璋的眼里，朱生有如郭贵妃一般，只是个只求付出不求报答的人。当年朱元璋正往兴旺处走的时候，第一次会晤朱生，朱生尽自己的智慧向朱元璋献出了自己对争霸天下的全部看法，最后抛下了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三条战略方针而告辞去了。正是这种不思报答的品德才令朱元璋看重几分，在大事上征求朱生的意见。朱生一方面感谢朱元璋的信任，同时也暗自为自己担心，他虽然不求报答，但是他还求自保，他毕竟不是郭丽儿，他是具有很高智慧和洞察力的谋士。这次与朱元璋相见，尽管朱元璋还像早年一般对他敬重有加，但是他已经分明感觉到朱元璋变了，有真诚的谦虚，缺乏一点信心，变得表面谦虚，内心其实已经很自负了。一个即将出任皇帝的人，哪怕是一丁点自负也是非常有害的，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朱生虽然明白这些，却清楚自己呢是没有能力对今后可能出现的有害可怕的事做出哪怕是一点儿的改变。朱元璋这回召见朱生，并不是请教他治国的谋略，只是征求他对李善长与刘伯温的看法，谁做丞相更为合适一些。这使朱生感到意外，也感到有些为难，因为从治理国家所需要的德才学识来说，刘伯温更适合做丞相一些，但是从朱元璋个人的喜好，从朱元璋的性格来看，李善长无疑更适合留在朱元璋身边做这个丞相。这种思考朱生当然无法直言不讳地说出来，可是说假话朱生又不善于，于是呢只好思考了。朱元璋仿佛是看透了朱生的心事，他一点也不慌，极有耐心地等着。朱生心里想，我不可以直言不讳， 拐个弯儿也得把真话讲出来。然后便开口说，若是李善长为丞相，跟你一定合得来，若是刘伯温为丞相，恐怕有些时候要与你相左，让你懂戏。你认为我给了他丞相做，他刘伯温还要给我戏友吗？朱元璋声音很柔和，像是问诸生，又像是自言自语。我是从为人的准则个性上看这么认为的，并不是刘伯温存心要跟你怄气。哦，既然这样，我又何必找一个给我怄气的人做我的丞相呢？朱元璋心想，却并不言语。朱生也不再言语了，他知道朱元璋心中早已经有数了，一切已成定局，他怎么说也是于事无补的。朱元璋又一次真诚地挽留朱生，朱生只好答应前往应天府居住。朱元璋任命其翰林学士，朱生的心里啊却一直不安，而不久请归故里了，去写他的《枫林集》，后来啊传于世上的有十卷。正月初四这天，果然是风和日丽的好日子，也是朱元璋一生中心情最好的日子。40岁的朱元璋登上皇帝宝座，整个南京城张灯结彩，旌旗遍街，比起新年更为热闹。为了炫耀实力，李善长请示朱元璋恩准，特训练10万兵马，新盔甲，步伐整齐地走过南京大街。穿戴一新的大小官员簇拥着一顶硕大豪华的大轿子，来到郊外的一片开阔地。在这里早就设好了祭坛，祭坛是在刘伯温一手安排下设置的，十分讲究有排场，有皇天后土、日月星辰、名山大川之神，有三皇五帝，还有庞大的乐队，奏出响亮的乐声，在空旷的大地上回荡着。朱元璋被仪仗簇拥着，被护卫护着，登上祭坛祭告天神。祭完，朱元璋庄重地站在那里，听着刘伯温替他宣读祭文。祭文宣读完，台下高呼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然后朱元璋率领百官转驾太庙，祭拜祖宗，追封四代，尊高祖吴皇帝，庙号德祖；曾祖恒皇帝，庙号义祖；祖考回祖皇帝，庙号西祖；皇考曰纯皇帝，庙号仁祖，封自己的父母为太皇太后。从太庙出来，朱元璋又在众人的簇拥下来到社稷坛行祭，祈祝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江山永保。40岁的朱元璋心情非常好，精神也好。回到奉天殿，穿上龙袍，戴好金冠，登上宝座，南面称孤，百官再次叩拜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朱元璋宣布即位诏书：朕能做皇帝是上天赐予的。原来蒙古人从沙漠中入侵中国，统治100年有余，四海豪杰纷纷起来争夺天下，而今上天结束了他们的统治，朕本只是一个平常百姓，感谢上天的眷顾，祖宗有灵，终有灭掉强敌的今日，江山一统的今日，承蒙文武百官、贤士万民的劝进，让我来做皇帝，为文武大臣、为贤士万民计，朕于52年正月初四 既搞天地于中山之阳，即皇帝位于南郊，定天下号为大明，以吴二年为洪武元年，尊封四代考批为皇帝皇后，布告天下，尽皆知之。朱元璋宣读完即位诏书，群臣在此三声呼喊万岁。朱元璋感情深长地说，朕首先要封的是马皇后，她跟随朕平民出身，这么些年来跟随我南征北战，吃尽了苦头，关键时刻她挺身而出，为了朕丝毫不顾自己安危，而且爱君爱民，贤惠仁慈，立她为皇后实在是当之无愧。众人听了欢呼声是一片。李善长手捧着金册玉玺授给被封为皇后的马秀英，马秀英接过金册玉玺，疲惫的脸上露出安详的笑容。这么些天来她实在太忙了，忙得几乎是睡不着觉。朱元璋接着封世子朱标为太子，作为开国大使的李善长又送去金册玉玺，朱元璋开始封功臣，李善长排在首位，为中书左丞相，宣国公。徐达排在第二，为中书右丞相，信国公。常遇春为中书平章，鄂国公。等等，其余百官都是晋升了官级。对刘伯温，朱元璋考虑再三，决定任命他为御史台御史中丞。那么这个职务啊，就是立于中书省之外的监察机构，位置重要。凡有丞相缺位时，便以御史中丞充任，这是历代的规矩。可是不知为什么，当朱元璋有意向刘伯温透露这一封赐以后，刘伯温却找到朱元璋执意的推辞说，御史中丞伯温实不能胜任。朱元璋就问他原因，刘伯温说，伯温非嫌这个职位轻，实在是才能有限，恐怕难以胜任。朱元璋听了把脸沉下来，坚决地摇了摇头。刘伯温只好跪拜谢恩，起身的时候却瞥见朱元璋一种他从来也没有见过的眼神。春天的美丽是因为有绿色，崭新的生命在新绿中产生，这生命将如何成长，一切还有赖于他自身的吐故纳新。朱元璋已经得到天下了，当了皇帝，然而这一切还仅仅一个新的开始。他面临的问题还有很多很多，一个是他刚刚建立的帝国经历了十多年的战乱，就像原野经历了霜雪的摧残一般一片凋敝。再就是他领导的统治集团由于少了外来强敌，为了争夺权力，内部的矛盾已经初露端倪，剩下的就是元朝的残余势力了。面对这么几个要解决的大事情，朱元璋决定首先扫清北方的元朝残余势力。在这朱元璋看来，这并不是很难却又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国家一统当属最大，而其他的事全且暂时放下，这一回朕一定要亲自出马，一鼓作气领导朕强大的军队来夺取这最后的胜利。这或许就是朕的最后一战，强大的敌人都已经消灭了，从今往后恐怕再也不会有大的战争。朱元璋这么想着，召来他的元帅将军谋士大臣，大家齐聚在大殿里来讨论这清扫元帝国残余的战争。这是一个非常美丽充满了生气的初春，鸟雀欢唱，青山缀满了绿意， 潺潺的溪流，鱼虾戏水，大地已经苏醒了，万物都在展示自己生命的活力。对于这次北伐，朱元璋早在昨天就单独的征求刘伯温的意见，他们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看法。现在朱元璋又召来徐达与常遇春等几位征战十多年的元帅，要大家一起来讨论，进一步考证他们昨天看法的正确性。而这一次朱元璋请刘伯温先来介绍了情况。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往事》，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 当你沉沉的临终月日西去